真刀真枪的打上一架。江波涛听后一愣，哼，你一挑我们仨吗？那很难哦。 放马过来吧， 包子叫道。副队，他这是拖延时间啊。杜明看江波涛似乎真有陪着家伙玩闹的意思，连忙提醒着。 娱乐而已嘛，计较那么多干嘛？就被他玩玩吧，三对一，难道需要用很长时间吗？ 江波涛说道。 当然不用。 杜明精神一振。 上吧。 吴起一声招呼，他的残忍静默已经冲上。 我们来喽， 江波涛说着。 等你们很久了。 包子气定神闲地说。流氓包子入侵，在这一瞬间隐隐有宗师之范，以一敌三，寸步不让，傲然挺立着。但是不消片刻，流氓包子入侵已经趴倒在地，成了一具尸体，被扔出了场外。所有人张大了嘴，他们实在不理解这包荣兴是出于什么心思，要这样自取其辱呢？真的一点也想不通啊。白痴吗？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 啊，好可惜啊，败了。 包子却在很懊恼地说着。 你难道真觉得你有可能赢吗？ 罗辑忍不住问道。 不过输还是赢，只要这样豪迈的战斗，就不会觉得后悔。 包子说。 有人能管管吗？ 罗辑莫凡附体，面无表情。 好了，接下来是该我们攻了，速战速决。 魏琛对两个后辈说道。 战斗吧！ 包子呐喊着。攻守交换，星星转攻，轮回转守，一样的开局，只是这次等边三角形顶点站立的成了星星的三个角色，沙包出现在了迎风布阵的手中。 如果我们不断的接到沙包，这游戏不是要没个完了？ 杜明说道。 超过他们的时间就行。 吴起说。 加油吧。 江波涛说道。虽然他的态度是不用太计较，不过输与赢，人们终究还是喜欢后者多一点。比赛开始，江波涛立即360度转动视角，观察星星三人的举动。星星三人在动，很积极的就要展开攻势。轮回三人一边走位，一边注视着迎风布阵手中的沙包。魏琛有多狡猾，他们已经彻底领教过了。沙包在这人手上，他们觉得肯定会搞出什么他们想不到的事。 看打！ 魏琛突然一喝，甩手，轮回三人就要躲闪，结果沙包却不是朝他们丢来。 又来这招！ 杜明说道，视角转动，发现沙包是被丢到了包子入侵的手中。可是包子入侵也不是什么好的攻击位置，还会再传递吧？轮回三位移动着，提防着星星接下来的传递，结果没有传递，沙包就这样落在包子入侵手上。再然后，星星三人居然聚在了一起， 这是干嘛？ 江波涛看不懂了。这个游戏攻方肯定要分开站位，形成串联才具威胁，三个人挤在一起，那和只有一个人有什么区别？难道是想三人一起冲杀？正想着，站在一起的星星三人，迎风布阵和魅光却已经开始吟唱。魅光吟唱进行召唤，迎风布阵的吟唱赫然是死亡之门。堂而皇之的就这样吟唱起了大招，真是听都没听说过。但是死亡之门的威胁实在很大，轮回三位不可能坐视不理。江波涛的无浪冲上去，挥剑，地裂波动剑扫出，试图将迎风布阵的吟唱打断。结果包子入侵从旁跳出，竟是用自己的身体将这记地裂波动剑给拦了下来。伤害当然是有的，但包子入侵显然不在乎，他左手沙包，右手板砖，大踏步的就朝着无浪冲来了。江波涛当然只能选择闪避，拥有沙包大杀器的人谁敢和他缠斗？可是迎风布阵的死亡之门还要打断啊， 江伯涛被包子追得没有机会，只能交给杜明和吴起。可是这时美光的召唤兽已经出来了几只，也不冲出，热热闹闹的竟然是将迎风布阵给保护起来了。江伯涛突然意识到了棘手，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玩这个游戏在职业上居然也有优劣。像剑客、像刺客这两个攻击犀利的职业，在这游戏里却丧失了他们该有的威胁。攻击再犀利，你有那个直接秒杀的沙包犀利吗？能在这场对决中产生威胁的，让人不得不防的，还得说是控制性的技能。术士正是控制系的高手，而召唤师摇身一变成了攻方时，也突然变得很麻烦。他的召唤军团会压缩对手的活动空间，而这可是守方闪避沙包非常需要的。一个术士，一个召唤师，江波涛发现这两个职业简直就是对沙包这一秒杀武器最有力的辅助。不妙啊，江波涛心下已经有了这种意识。虽然杜明和吴起协力冲杀，逼得迎风布阵不得不放弃了死亡之门的吟唱，但是他们随即也陷入召唤兽的包围当中。 杀杀杀， 剑与匕首飞舞着，杜明似乎也意识到这样的处境非常不妙，直接开了大招幻影无形剑，剑光霍霍，飞快收割着召唤兽的生命。而媚光还在不住地吟唱着，完全不去考虑法力的消耗，也不去考虑技能的冷却，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的对战。作为星心一方，他们拥有秒杀利器，他们只需要营造出一次必中的机会，就可以完全击杀一人。这种局面下用幻影无形剑，这个决定实在是有点草率呀。幻影无形剑这样的大招，收招时的僵直可是一个很大的空档，在这个游戏里对于守方来说，这是真正足以致命的空档啊。招式早出，江波涛现在提醒已来不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双勾月在那畅快的大砍大杀，而后最后一剑将一只召唤兽秒杀后，无双勾月进入收招僵直，沙包就在这个时候飞出。江波涛虽然早预见了这一点，但是却也没有办法拦截。吴起呢？吴起同样没办法做什么，因为迎风布阵正在缠着他，术士的那些控制技能在这个游戏里也是绝对不能无视的。啪，沙包就这样轻松地命中了无双勾月，所有人都在眼睁睁地看着，结果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无双勾月出局，美光的召唤军团再度涌上，开始围剿吴起的残忍静默，落地的沙包也被他冲上前拾取，很快就又传递到了包子入侵手中。行心的安排，江伯涛已经完全洞悉了。术士有控制，召唤师有召唤兽，流氓手中有沙包，三个角色都极具威胁，而这却是轮回他们这个三人小组完全不具备的。他的一个地裂波动剑，包子入侵敢直接拿身体挡，但对方术士若是一个束缚术或是操纵术过来，他又哪里敢硬吃？星星三人组成作为攻方所能制造出的威胁，是他们轮回三人组完全无法做到的。如果真如那个包子所言，真刀真枪的打一架，轮回或许会占尽上风。可是在这个游戏里，面对星星的攻防，江波涛觉得是那么的无力。残忍静默被召唤兽包围，然后再被迎风布阵用操纵术控住，江波涛被手持沙包的包子逼近，根本无法上前救援。一看那边将目标控住，包子入侵手中的沙包立即果断飞去，在迎风布阵操纵术控制下的残忍静默敞开胸膛，大大方方地让沙包命中了自己。轮回两人出局，星星的攻势并不像轮回那样迅捷有力，但是却让人觉得很无力。江伯涛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对胜利不抱什么希望了。 不准备真刀真枪的打一架吗？ 他笑着说道，学起了上一阵的包子。 好啊！ 包子跳了出来。 嗯，包子，把沙包给我，上吧。 魏晨说道。江伯涛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安排他怎么觉得就那么不踏实呢？ 放心吧，我是一定会偷袭你的。 江伯涛无语，人连这话都说到明面上了。包子入侵冲上来，和江伯涛的魔剑士站在了一起。魏晨果然言出必行，迎风布阵，在旁不住的骚扰着。在一个避无可避的时机，沙包跟随着技能一起飞至。 行了，去吧。 魏晨说着，沙包命中，江伯涛的无浪被送出局。最终两轮比较时间，星心用时更短，胜出。 轮回的连胜终于被终止了。 魏晨得意洋洋地说着。 前辈，你真是…… 江伯涛苦笑着。很擅长和人沟通的他，这时愣是找不出个合适的用词了。热血躲避球赛战罢，获胜的四队再度抽签，找到对手。正如江波涛所认知的那样，在这个游戏当中，星星的职业搭配具备了相当强大的优势。另两支职业队，微草和神奇都无法比拟，星星随后又是轻松赢下两轮，最终成为了这场热血躲避球完整的最终胜利者。 冠军！ 魏晨高声宣布着。 哎，有奖杯吗？ 包子兴致冲冲地问主持。 这个好像没有。 主持汉，做个游戏而已，还要奖杯？ 奖杯没有，奖牌呢？ 包子问。 也没有。奖状吗？ 包子还在问。 那啥，感谢九位观众，感谢来自五支战队的15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，谢谢。 主持带头鼓掌，轰星星这几位赶紧下台。